自身。好好好，毒蛇出洞才好打，鬼魅出笼才好擒，任你们千变与万花，不难逃党国人民首长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七号选手毛金英参赛的曲目是李一兰老师的代表作《张宇竹海》中的选段《黑石牢》。

听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